第106集，罗明瑶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了，他的内心浮起一种无以言表的悲伤。钱康明依然笑着，依然自顾自地说着： 小明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我一直很有自信，我觉得你对我也是有好感的。我说一句跟我走，你一定会跟着来。我有足够的资本让你过得很好，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劝服你来北京和我一起发展，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研究顾问的工作会比临床轻松很多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兼顾家庭和自己的兴趣爱好。离开医院体制，工作和周围环境会更加自由，不用刻意隐瞒，不会被议论，不用担心性向问题对自己前程产生很大影响。我是个长情的人，不是随便找个人约炮玩玩，我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过日子。小明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只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。 罗明瑶有些慌乱地摇头。 钱师兄，我 钱康明打断了他。 你不用着急说什么理由拒绝我，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前几个月我都听说了，你已经和医院一个主治医生同居有段时间了，我不问他是谁，大体我也能猜到。我想知道他对你好吗？值得你一直在这里守着他？ 乍一听到钱康明说已经知道他和赵斌的事情，罗明瑶心跳都几乎停了。他呆了呆，平复下心悸的感觉，镇定而坚决地说道： 他很好，他很值得的。 下午的咖啡厅，阳光温暖地镀在桌面，四周是客人们低低的说话声，咖啡厅的音响里是轻快的英语歌曲，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香气，整个世界在这个时候安静闲适。但在罗明瑶的心里，这一刻是如此漫长，他的心闷胀的难受。下午茶时间的轻松此刻不复存在，他只觉得沉重而不忍。像过去了一个世纪般，他听到钱康明低低的声音，疏离而冷淡： 那就再见吧。 罗明瑶拖着有些沉重的脚步回家，刚开门就听见烧水壶里水即将烧开时扑噜噜的声音。很快水开了，水壶自动断电，声音渐小，客厅里噼噼啪啪敲键盘的声音清晰起来。 赵老师回来了。 罗明瑶一下子高兴起来，但片刻这个高兴退下去，不自觉的心虚让他脚步缓慢，小心翼翼地往客厅走去。他们最近买了一张新的桌子，放在客厅窗户边。罗明瑶觉得有阳光有咖啡的下午干活更有动力。罗明瑶走到客厅里，赵斌连头都没抬起来，一个眼神也不给他。罗明瑶端起水壶过去，给他面前的杯子里倒上水，放好水壶在他身边坐下。 赵老师。 他声音放得很轻。 下午没有和你打招呼就出去了，怕你生气，我去见了钱师兄。 赵斌使劲敲键盘的手指停了下来，打开的文档上乱七八糟复制的文字还没改好格式。他看了一眼，鼠标推到一边，重重地把笔记本合上，伸手去拿水杯。罗明瑶看赵斌焦躁的样子，低着头说： 赵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你会生气的。 赵斌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，里面刚煮沸的热水扑到他手上，他烫的手指一松，水杯重重顿在桌上，溢出的水差点把电脑浸倒。他却无暇顾及这些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。 他说什么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 罗明瑶帮他擦掉电脑旁边的水，赵斌却着急罗明瑶的回答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罗明瑶只好停下来看着赵斌。 赵老师，他说我不适合临床，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北京发展。赵老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其实一直以来我只有你就满足了，所以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，我的心里面只想着你喜不喜欢我，你会不会嫌弃我。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他只是一个厉害的师兄，从来没有想过别的，我让他误会了这么久，我觉得很难受。而我让你不安了这么久，我更觉得对不起赵老师。 赵斌放开他的手，他坐回椅子里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停了一秒，他起身紧紧把罗明瑶拥抱在怀里。 是我对不起你，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是我多大的幸运。 不等罗明瑶害羞，他捧起她的脸，温柔地吻了过去。罗明瑶联系了师兄师姐，在周老师学生群里发了自己的想法。周鸿斌老师门下弟子都积极响应起来，以前没有微信没有加入群的全部都拉了进来。他又做了一份很细的毕业礼物具体方案，规定好了祝福和感谢录像的时长，把自己的邮箱标出来，然后和大家商量拍集体照和集体录像的时间，让更多的人有时间来参加。周鸿斌的学生大多还是在 C 市或者省内工作，知道事情来龙去脉都愿意抽出时间赶来。省外的大多来不了，但也有几个准备定好时间请假过来，这样一算人还不少。罗明瑶干脆就把毕业谢实验时间定在那一天。以往的传统，周老师因为门下人丁稀薄，一般和其他两个同样不太热门的导师一起办谢实验。今年罗明瑶接到两个同级同学的邀请，委婉拒绝了，搞得周老师还来问他怎么回事。罗明瑶想着要保密，于是只说因为想私人请周老师表达感谢，所以不和其他人一起办谢实验。周老师还批评了他几下。谢实验就在六月中旬，当天师门的人聚集起来，全日制研究生、在职硕士、博士，还有几个规培生，一共竟然有十几个人，算得上周老师近十年带学生的见证。所有人先在医学院校园集合，在标志性图书馆门口合影，一起录像，对着一位师兄提供的航拍仪喊着感恩和祝福的话。拍照录像结束，罗明瑶把各位师兄师姐带到吃饭的地点，叫上一个师妹去医院接周老师，另一个师妹在包间里招呼各位前辈。周老师都还对罗明瑶没和其他两个老师一起办谢师宴有些微词。 我和两个老师都是很好的关系，这么多年从我带学生起我们就一起办谢师宴，今年突然说不一起了，我都还不知道怎么跟人说。你以后也是要在系统里待着的，不趁这个机会多和同学老师搞好关系怎么行啊？何况你一个人出钱请，经济上也费更多，一桌子就我们两个，不太像话。 罗明瑶只挠挠脑袋不说话，笑着任周老师数落。到了酒店，打开包间门，周老师停下了脚步。包间里十几个人齐刷刷转头过来看着他，有人喊了一声 周老师， 其他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喊周老师，凑了过来。这些医生们有的都成家立业多年，有的甚至是自己科室学术带头人了，此时此刻在恩师面前也都指向笨拙的学生，一句老师就是全部的心声。周老师这才反应过来， 你们罗明瑶，原来你是演的这一出啊。 话说完竟然眼眶湿润了，多少的话梗在喉头全化作了老泪纵横。女生们敏感得多，已经在低头啜泣，只有几个学得更加圆滑的师兄给女同事们递纸巾，说笑着带周老师坐到上座，叫来服务员上菜。一场谢师宴吃得很尽兴，酒席的最后，周老师喝得半酣，拍着罗明瑶的肩膀说， 小罗，我之前确实有过不甘心，我觉得我没有哪一点比不上别人，我工作那么些年，治病救人，教书育人，我无愧于病人，无愧于学生。可是最后要这样安排我，我心里不气那是骗人的，但是今天，我觉得我没有遗憾了，我已经有了这种无愧于人的心境，别的又为何要纠结呢？我有你们这些学生，真的，真的非常幸运。我周鸿斌以后还会继续认真做医生，认真做老师，认真做人。来，我敬你们。 敬你们这些优秀的学生。